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埋伏雨雷火炮，敌也不防，这下半路起发，高挂琉璃灯塔，敌是断命的佛枪，但是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也要一网打尽那一夜。众将官，随老夫布阵去一阵啊。 手足兄弟指引我打死人民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孟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俺也能见死不救。别忙，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变了了。 哎，哥哥，看见了没有？ 看见了。 在本月十五日，老贼杨林与二哥比武较量，我看这里可有点猫腻呀。 嘿，我也为此事疑心， 哎， 想你我奉了徐三哥之命打探二哥的消息， 嗯， 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回山报与三哥，这闹变了。 行， 好，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 哎，三哥， 大爷吧， 那秦二哥今儿才能够来呀。 大爷吧，你忧虑臣命侯上而为贤弟打探，必有佳音。 好，你要把我接走。 林大爷，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大爷，我 快点前来。 No, no, no, no, no, no. 三更，有什么话开口的说。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门，分明是金钩吊耳诓引我等。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， 是要去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快一块的说。 动问我的们下山，人人必须小心，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与二哥的 能担一事，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 吧，上来。好，打打打打打打！老先生真是真。多谢先生是妙策， 厉害厉 害！轰轰， 大火灯啊照！ 进，我设下此臣。 Ah, ah, ah.